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天天吃饭 吃， 天天见面 饭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大事儿不多，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望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72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好。 娱乐72变，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街酒吧里，加宝 啊！ 你知道吗？现在我从你的体型来判断呢，你喜欢早起。 哎，从我体型就能看、看 早起长什么样？你告诉我，我 早起、 我长这么大，听说过谁谁谁长什么样，但没听说哎早起长什么样，晚睡长什么样。 哎，但是 大爷，你不想听你什么？你怎么判断出来吗？ 我不想听，我先听着他怎么判断。 哎，你不想听听吗？ 我 想 听， 特别逗。 我想听，特别逗。 家长想听，我跟你说啊，大磊呢、判断出来啊，不聪明。 这跟早起晚起是一点关系没有，好逗啊。 这是他个人的这种人身攻击。 不是不是，美国的一家基因检测公司研究15个与作息时间存在关联的基因，后来发现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各有优势，喜欢早起的人更瘦，不容易抑郁和失眠。喜欢晚睡的人更聪明，也就是我这样的啊。不喜欢晚睡的人不够聪明，也就是你这样的大磊啊。 那我晚睡又不早起呢？就不起， 这就是弱智了。 最聪明的人通常是在午夜0:29上床睡觉。我一算啊，平均下来我还真是午夜0:29上床睡觉。 你睡觉之前都看看表啊， 看着 记着来着 啊。 我才不信， 我信他把这表啊就定到了12:29，什么时候睡都是这点儿。 哦，就是在前面画一表， 哎，然后自己睡觉之前说我是最聪明的人。 哦， 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嗯， 我可是0:29可睡了好几起儿了。 哎呀，好几起儿了。 对， 我还真不是因为这个数据统计出来才这么说。 你现改改不过来。 反正最聪明的人啊，就咱们起码咱们仨现在在这儿，我最聪明。 这个检测并不是准确的。 哎， 是 这都有个例。 一般您几点睡觉啊？ 我一般 7:00播完了。看完了天气预报还没响起来的声就 等 着 晚上12点之后，那个就是新闻联播完就12:30左右那会儿睡的。没错，对对对对对， 你是第二起叫的。 谁第二 起？你企业 叫夜里回笼觉。 对，企业已经来一回了， 企业家嘛。 我企业你怎么知道？ 你不可能12:30睡觉的。 为什么呀？ 有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看睡着了。 哎， 这个报纸啊、老花镜啊，都还没来及放在桌子上，就已经躺 在。你说是我是我爷爷， 就脑袋一摇， 对， 死过去了。 当然，你也试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清醒，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后半夜，头悬梁、锥刺股，就开水烫脚，这些东西都可以。 开水烫脚能坚持到后半夜吗？ 关键什么呢？你啊睡着了以后迷迷瞪瞪的还有点反应， 而且能强挣扎的。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我 没 事， 我没事， 我没事。 这么早就睡了啊？乏，有点乏。 乏，你听着这词儿没有？乏， 听着呢。 上了一天班了， 听着呢， 老是听着呢。 本来就是，那没听我能答上来吗？ 可是，那你已经鸡啄米一样的在那儿了。 那是这个， 可以大口。 你看过去念书都得晃脑袋，你看电视快。子曰：“学而时习之。” 那这个声音呢？ 啊，这思考啊，感慨、哦。哎呀，你看这个东西， 对，那前心湿了是怎么回事？ 前心湿了是难过的， 哦，哭来着是吧？ 涕泪横流啊！ 拿那个手心擦嘴呢？ 手心擦嘴是沾沾泪， 啊，沾沾泪。抠鼻子呢？ 抠鼻子是通通气。 掏耳朵呢？ 我都这么复杂的过得还睡得着吗？ 你也承认你睡觉了吧？ 谁说我承认我睡觉啊？ 哎，反正我现在已经把自己惯出毛病来了，就是上床晚，而且呢上去还得 折腾。上床晚还不睡， 滚被单， 冰棒冰棒。 哎呦， 干嘛呢？ 叠被我，折腾被子，铺被我， 听会儿音乐，听会儿相声什么的，都得听会儿嘛。一时半会儿是睡不着觉， 尤其是一听王大磊相声就睡着了。 王大磊还有相声？家宝，你睡不着觉，你晚睡？哎，你是晚睡早起是吧？你现在是？ 我现在晚睡早起啊。 你多早？ 我早，有时候 凌晨三点多就起来， 六点半到七点，因为 最晚不超过十二点。 因为晚上的时候，你看你睡觉什么时候睡？ 你几点睡呢？ 哎，你要是夜里一点睡，你早上就可能 四点起， 七点起，四点起， 哦、 我做煎饼的， 也就才六个小时睡眠啊。 哎，六个小时睡眠是最健康的。 谁说的呀？怎么大概睡够八小时吧？ 关键我还没说回笼觉呢，是不是？ 哦， 回笼还有六个小时呢。 啊，好，我压根儿就没醒啊。哎、 那你能回多长时间笼吗？ 那我能回多长时间？ 看多大笼了。 接着呢，再睡一两个小时， 还可以睡。 哎，中午的时候可能 再吃吃饭，然后再回来，还能再睡俩小时。 哦。 然后真正要睡的话，一天能睡十二三个小时没问题。 就是你从四个小时到十二三个小时是不等的哈。 那倒不至于。 那是六个小时到十二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到十二三小时 就 可以不等。 就是睡多少小时看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我专门给人睡觉的。 工作呀，就是你早起需要你早起，社会需要你早起。 你不谋生啊？ 我听这词儿都别扭，这谁不得活着呀？周末的时候赶上没事的时候啊， 春节 就睡吧。 春节三十一直睡初六。 你要学会释然。 释然， 就一闭眼你就 不起来， 天这怎么不起来 叫？全家怎么叫都不起，这哭啊！哎呀， 好 起了 过去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说的释然就是说真正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 嗨、哦，反正也没到日子放不出去。 好嘛，我在里边关着呢。我要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这样你睡觉的睡眠质量还会好。 睡吧，他们尽管聪明又努力，也不见得成功啊。 我出去，社会也不会抛弃我的，我能再就业。 哎呀， 那你到底是不愿意睡呢，你还是不愿意起呢？哪个更不愿意呢？ 我哪个都挺愿意。 他是啊，这个晚上的时候不愿意睡，早上的时候不愿意起。 那两相比较，你觉得你更喜欢？ 我更喜欢不愿意起。 不愿意起。 对。 就是人旁边吃这个大烧鸡的旁边，哎呀， 你要给他打点滴，人吃烧鸡他打点滴， 不是这两样怎么凑一块？ 不用起啊！ 啊，我觉得就是我不愿意起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 不饿也不是， 后来是实在饿起不来了。 不是，一般来说，要是真起来，要不就是啊，真正想上厕所给憋的，啊，要是说真正让饿憋 的 起来， 后来上厕所也不起来，插管子。 哎呀，大夫叫大夫吧。 为了不起，上面打着点滴，下面插着管子。 你们谁说大三九天冬天，你说六点多钟那裹着被子谁愿意起啊？是不是？那都得在被窝里。 所以你想的这办法呀，这不你应该满意吗？ 所以他这屋子恒温。 我什么恒温的？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我住保温箱里了，拿我当小白鼠， 拿那锡纸给你包着。 哎呀。撕开的， 有人外面糊层泥，你在里边做窝， 哎， 那不憋死了吗？ 都有孔有孔， 好走管子呀， 有管子有管子，走管子。 我照你们这么一说， 鼻子上匍匐， 我照你 气， 哎，对，我照你们这说，我还得出去谋生去。 不是你不说你不爱起的吗？ 我要现在这么说，我还得起， 想起你也起不来了， 怎么的？ 管子还没拔呢。 有 些人是有怪基因，你知道吧？ 什么叫怪基因呢？ 好插管。 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要说真不起吧，还是得起。 老卷在床上，其实也烦得慌。 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床是青春的坟墓。 对， 我们 你每天都从坟墓爬出来。 我就在坟圈里待着，是怎么？ 撩开这盖子， 哎呀， 打坟墓里爬出来。 这是个比喻。这是个比喻， 掀开被窝嘛， 是不是？人家好多说，哎呀，床，请你放开我。 对，枕头，你还是远离我吧。 对，这都现在不流行说这吗？是不是？在家里欣赏枕头，是不是？ 当然，现在已经让你说到愿意起来了，咱们就说说你不想睡的原因。 哎呀，我中计了。我开始没想起来，你们这一说， 再回答回插管子， 我起了吧，我起了吧。 就你不想 想睡又是为什么呢？ 你刚才说了，你又不想睡又不想起的， 他 就干嘛来的？ 他不想睡，晚上的事儿太多了，是不是？你看看手机，都刷 手机有什么好看的？ 偷看信息， 听听相声，听听录音，是不是？打听打听事儿，是不是？ 打听谁事儿啊？ 张一长、李子、仨蛤蟆、五眼， 我是结巴二的妈，怎么着？ 把这一天没看的群挨个信息捋一遍。 现在是信息社会，那我不能不看呀，对不对？ 然后数数有多少个赞。 我太难了，我这个交际、啊、 还得换算一下自己给出多少个赞，自己得到了多少个赞，收支是不是平衡？ 对，没点的赶紧补上。 嗯， 看那个朋友圈里那个走路的前100名，给挨个点赞。 因为你在后头，所以你希望他们注意到以后都给你点赞。 对，因为你是第101名。 哎呀， 倒数的， 比不比啊？ 因为那天你呀、啊、都在床上只走了5步。 我的天哪，我在床上还能走5步呢？ 啊，你从床上下来上厕所走？哦，插管子了。 把管子拔下来吧！我说各位， 你翻几个事儿？带手机翻的。 我的天哪！我心太大了，我这都住院了。 你胸心还重？ 胸心， 虚荣心。 点完赞还发信息，我给你点了赞。 你给我也点一个好不好？ 我怎么那么闲呢？ 啊，你不想问问你是不是在手机上还看电视啊？有时候 你想问问？ 我听说你们家卧室不安电视，都在手机上看视频。 对，我插着管子呢，我就没法走到客厅。 而且呢，据说你在手机上你还买东西，经常。 对啊，手机上淘宝购物啊，想买什么点外卖，吃什么东西，直接送到边上，一张嘴就吃。 你已经不需要了，你都是打着点滴呢。 你有时候刷到自己都已经眼黑了。 哎呀， 不是眼黑，是没电了、 啊、 手机已经没电了，他以为自己眼黑了。 对对对， 晚上就戳屏、哎、怎么没有了？ 眼睛忙了， 赶紧按传统那铃喊护士。 哎呀， 护士我看不见了，护士是不是糖尿病？糖尿病重了， 糖尿病晚期走眼睛。 护士说你没得这个。 你们有一位 这才想起来， 有时候你呀、啊、刷到这膀子你知道吧，一边老压着一边老一个动作刷刷刷刷， 没知觉， 痉挛，先痉挛， 喊那时候摁电铃喊护士，护士我胳膊没了，断了， 不是两只，一只是颤悠，一只是没了， 我这人活不了了。 有时候你还好奇， 嗯， 看看那个女友干嘛呢？前女友干嘛呢？ 对，就有 你前女友干嘛呢？ 我这个私人生活太乱了， 我由于你这样，就女友都跟你分了，你知道吧？ 啊，他已经分了，你知道吧？ 现女友现在也快过不下去了。 现女友就是那护士。 他由于工作原因必须照顾你。 我得问问他们都好吗？最近 对我交钱了， 大半夜给人发语音，还好吗？ 嗯，我还问人家还好吗？我先看看自个儿吧。 然后一直等到天亮，人都没回。 过得好吗？ 嗯， 最近好吗？ 我怎么那么贫呢？ 你和他好吗？ 人家不回，就一直发天亮。 说这都引不来他，发红包5块，5块， 对， 5块， 一直发了1000块钱。 我稍微等一会儿啊，让他看看接不接再发吧。 就是没想到都3点钟了，女友不管说怎么着人家就睡着了吧。 人夜里3点都得休息，是不是？没准关机了呢。 失落呀、啊、 失落。那个铃儿，护士护士护士。 我现在看出来了，我有什么事儿我都离不开那铃儿了。 护士，我是没钱了，充值。 别充了，就先给我输入液吧。 要不跟我聊会儿。 护士说不行，别人还得睡呢，不聊， 看电视剧吧。 哎， 虽然我生活中没有爱情了，我还是看看电视剧里的爱情吧。这个剧情太吸引人了 啊！ 霸道总裁啪、嗯、一个壁咚，这个不乐意，霸道总裁啪 又来一壁咚， 还不乐意， 啪又一壁咚， 还不乐意。我看的是一打架的节目，摔脚吧， 电铃叫护士，护士卡住了， 护士已经不来了， 卡了卡了。我看看国际国内都发生什么大事了。 嗯， 70岁的两个老人呢，还为一份工作打得不可开交。我才20岁，我就已经 我就这样插管子了。 想着你的高兴啊。 嗯，我这高什么兴、啊、 真高兴，瞧他们70岁还为工作吵成这样。 我这都不发出工作问题了， 我还年轻，好在怎么 Uber 退出中国了。你看我都不打车，这退不退的、 哎、我怎么打车呀、啊、还我出得了门吗？ 对了吧，我这个对了吧， 幸亏我在这住着不出去。 对呀、啊、我省钱呢。 美元跌了，切、嗯，美元什么时候花？ 我没有地方花。 幸亏我现在床上待着，我不去美国。 是， 但是他得花钱。反正这个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然后世界的，都看了一溜够之后， 最爱看的还是八卦。 对，钱坎跟震训离坤兑，修成程度惊子惊开。 看象卦的，这是不是八卦？ 八卦吗？不是。

心越大，犹如一丝小沙从空中飘的在狂舞。我要什么心头上铭记，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 你快乐吗？我 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天天吃饭吃，天天见面 饭吃， 天天的奔波，懒得抱怨。 对了， 大事儿不多，小事儿不少， 可不吗？ 事儿事儿的生活，我不跟你吵 啊。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江湖的相忘有点小烦恼。小月依旧年纪正好，七十二变的日子就要好好的好。 娱乐七十二变，跟您聊聊这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 有的时候，维持一个公司或部门的团结，在背后吐槽老板或者是上司，才是最有效的团建手段。你们相信吧？请到 BOSS 健身房看看。健身房里就应该把音乐开大点声，这些都是噪音。 哎，今天人多。 Harry。 哎，怎么啦 ？Harry， 这不是咱们老板吗？ 哎，谁是老板？今儿我说的人多，你看你这心态就不对。 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都下了 本儿，就给不停的这个。 哎呦！我感觉这紧身运动衣不合身儿啊。 我觉得倒是挺可爱的，长得有点像像那个 像什么 像在厕所呢。 动图里边经常有的那个什么 动图里边 啊，动图就是咱们发那个语音软件里边， 图里边有一个， 对，动图里边 那个 类似于那种 哈利狗。我跟你那手机那存的动图也不一样，你光说动图，动图多了。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咱们这公司这一天这么忙下来，老板还有这闲心还能锻炼。 嗯，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比在咱们公司的时候矮了不少啊？ 你看他托举呢，现在正 你说给压的。对的， 对呀、啊、再说了，你看他这一看就不会健，我跟你说就不会健身 啊， 你知道吧、哦、一般都得像他这个先减脂后做这个推胸啊。 我也觉得 推腹啊， 而且也不平了举的，人家都是特别强调双臂同时用力，在这儿几头肌这块用力，他好像肚子上挺一下挺一下的。 他你看他拿那推胸的机器练腹、啊、你这就做你这他就不科学。看来老板还是心疼钱，没找个私教。对，这新手是吧，不怎么样。 哎，我跟你说、 啊、 最可乐的是什么呢？上班的时候头发老吹干干的，你知道吧？ 哦， 而且这个两边一搓的往天往上吹得高高的、 哦、 感觉还挺帅。这现在一出汗呢，一汗下来以后这头发 披肩散发 头 发下油儿麻麻，我看着有点像滴个牛仔。 那也太长了，这头发 不就是、 我看着像是谁呢？ 有点油， 像那个动图。 哦哟，你怎么手机里这么多动图啊？啊， 就是动图里边那个 傻皮。嗨，你看你，咱俩这动图老不一样。 哎，他往这看了怎么办？他往这看了。 呦， 不打招呼不行吗？ 啊， 看你呢，看你呢。 啊， 打个招呼吧。 哎，店长。 啊，喊哪喊呢？ 那个 谁啊？ 老板。 哟， 老板。 老板。 哎呦， 您也在这儿健身呢？ 这么巧啊！ 我没想到你们也在这儿健身啊！ 哎呦，没想到呢。哎呦，您那块儿真漂亮，那心形。 喂，等会儿，我这块儿真漂亮。 对， 肌肉块啊， 没说清楚，练出了这个人鱼线来了。 人鱼 就不是那个肌肉的那个线条已经出来了。 线， 对，马卡线。 马卡线，马卡好像是一种药物。 马卡波罗线， 马卡波罗， 既有横的有竖的。 麦克马红线， 诺曼底登陆线， 诺曼底的马其顿防线。你们拿我当地图了。 他 他那意思就是夸您啊已经初见效果了。 我今儿刚来第二天、 哎、第二天这就效果不错呀。 我就是来试试。 您这怎么能叫试呢、 啊、这是天分啊。刚才您这么一举我就看见您举的比他私教举的还好看。 当私教那叫什么呀，你看这举的高高低低。 我就随便一举。 我 这新人又脱俗。 哎、啊、你会说吗会说吗会说吗， 有一种力挽狂澜但是呢又扶危济困，还有点这个千娇百媚又有点千方百计的意思。 对，就让 我到底什么样呢， 就是总之吸引着我们 啊。嗨、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哎，你们练多长时间了？ 我们呢 没多长时间， 我们这刚来。你看看他练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这个、 哎呀哎呀， 你看看松松垮垮。 哎呦， 这就是身体不好、 不太会练，你得多指导我。 对， 我多是我也是回头得问问教练，到时候找个教练。 老板您看这个哑铃，您看这怎么举。 哎，别别别别，哪能那么拿呀。 啊， 你亮亮亮，双臂这样，哎，这么来大概行、哎、 老板我就不喜欢这个健身房里边练的跟那个大面包一样，那个那看着就不舒服。 发面的馒头。 对，那穿着那个小 健身房里还有发面馒头大面包的。我听着这都像说相声的外号。 你看着一股一股的不舒服 啊， 就得跟您似的。您看您这头发这么一飘逸。 嗨，没有，我这刚才一出汗，这头发也是打绺了，不怎么样、啊。 嘿，您这么一打绺，那就了得了， 清新脱俗。 哎， 这句好像说过刚才啊， 脱俗清新。 哎， 啊， 就那么清， 就那么不俗。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您带领我们员工到这儿来。 哎，强身健体，我们才能有动力更好工作。 我没带领你们，你们比我先来的。 不可能， 我是随意，我说找一地儿健身，你朋友推荐。 您肯定先来的，紧随您其后， 跟着跟踪我。 你怎么还跟踪老总啊？ 我说什么呢？紧随我的意思就是说，知道了您有这个健身计划的苗头， 就您有一天自己说了一下，哎呀，该锻炼了。 对， 就可能您无意中的，您自己都不知道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天对您就 还真不知道自己说的 开会。 这有时候人就这样，因为太累了，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哎，我事儿多，可能也确实太多太忙了，我没替我说这句话。 你说出来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最近应该锻炼了。 对， 好多这个我的朋友们啊都说，不能光要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啊。有好几个朋友也是业务太繁忙啊，就累趴下了。 没错。 我看您今儿这鞋穿的也好，就比我们会穿。 您看您这鞋 好啊， 一看就比我们好。我们老崴脚穿这运动鞋。 对。 你们等会儿你们练什么项目老崴脚啊？ 你再看看老板这鞋啊，你看人家这鞋垫， 我这鞋垫鞋垫你们都看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就看着您这一踩呼哧呼哧的，有气垫。 对，气垫。现在最好就是放气球。 您这个气垫，您看这个弹性多好。 是，白天它蓄气，晚上它放气。鞋最好就是得透气，要不然它这个味儿大。 是啊。 哎呀，老板，以后您可多来呀。 对， 你要跟我多来。怎么跟你们有什么好处？ 不是您身体好了，那不是我们下属的福分吗？ 对， 其实我们就是向往，特别向往您， 特别向往，特别向 往我干嘛呀？ 向往您这个健壮的体魄。 就是您都这么成功了，依然对自己要求没有降低。那个什么，您还有什么项目吗？ 我还有什么项目？ 您还有什么运动的项目？ 我看那个什么动感单车什么练习练，我就想。看看都有什么设备。 好，您上您的单车。 好， 我们 上车， 我们跑我们的步去了啊。 我跟你说啊，刚才教练盯了半天了，一直叉着腰，那是呼哧呼哧的。 你可真行，当他面说那话，我都替你脸红害臊。 什么叫害臊？你说那好听啊，还什么这清新脱俗啊？这健身有清新脱俗的吗？ 我发现你人挺虚伪的。 你这人一拍马屁行着呢，一上来问项目，我还以为要公司的项目。 你那么做人不行啊！ 你这么办事儿也不靠谱，我告诉你。 哎呀，我觉得你可能还是不太适合我啊。 谁说的？ 怎么能不适合您呢？ 你们俩练得怎么样？ 我们瞎练， 不会， 不会，你们还来？你连跑步都不会啊？ 你等着您 老崴脚， 指导指导。对， 老崴脚，崴脚就别练，别再反复你那伤。 您那个怎么着？该走了 啊？我准备走了啊！ 哎呦， 你们走走吗？ 我们 走 走 吗？ 为谁呢？ 我们嗨，对，那就 啊， 走 走 走吧， 走 啊， 走 走。 不是。你们俩要走就走，不走你们就练你们的。我是问问你们，我要走了啊！ 走 走 走走走走， 你好，需要洗澡吗？ 那需要洗 啊，换一下洗澡卡，毛巾。 来，那个洗吗？ 我洗，你看我干嘛？ 我反正是女生那边的，再见啊！ 哎，你这，嘿，这，

只是那个夜晚，我